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嘅，而呢个题目啊，小弟啊早两三日前呢就同啲 friend 呢就讨论起，咁究竟咩事呢？咁话说呢，最近有好多朋友呢都好鍾意玩嗰啲 board game 啊， 是 或者係 poker 佢叫。即係係咪 Texas Poker 我唔知啊，即 係 嗰啲類似唔知有幾張牌喺 出 邊， 你攞兩隻又砌最大組合啊， 係啦，咁然後又要落注碼咁樣啦，咁佢哋係相對地幾個可能成班 friend 咁樣玩嘅，咁有少少籌碼喺手，但係都係即係完咗都係大家攞嚟食飯咁樣嘅，係啦，咁即係聯誼下嘅狀態啦咁樣，咁佢哋有個邏輯嘅，話有時有啲人嚟玩嘅時候咧就話喂可唔可以齋。即係齋玩就唔好計個數咁樣啦。咁佢話佢永遠就係攞出一個例子，喺佢中學時代嘅時候呢已經有玩呢個 game 嘅啦。咁但係佢玩呢個 game 嘅時候呢就認識一個人。呢、這個人呢永遠因為知道呢係唔會最尾計數㗎嘛。所以佢抱抱惡言輸咗就係打 winning。 咁唔好玩㗎喎。 而呢個人啊 就是你啦， 就是我啦。咁所以佢话即系可以好似变咗有啲人打麻雀咁样啦。其实佢唔系当一个赌博噶，佢真系志在有少少钱，即系 令你投入、啊。 系啦，即系埋单计数，可能每个人都唔使100蚊咁样。其实真系叫做令你投入，然后最尾嗰个钱最尾系大家都系集腋成裘，变咗去嗌外卖食咁样。咁所以佢就话系要志在嗰个刺激感咁样。咁当然佢就讲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小弟啊系点样玩呢啲嘅。嘅游戏啊！ 你呢啲人真系嬲啊！有呢啲人喺度 ，board game 即系细个都会玩噶嘛，即系细个可能玩 Uno 啊，或者捉棋啊，一啲卡牌游戏啊，跟住讲起话啊，系、啊，其实你都系我哋圈子嘅一部分啦、啊。但系而家人大咗之后咧，玩呢啲 game 咧，即系从来都唔会叫你嘅、啊，即系踢波咧就会叫我，去饮酒就会叫我，行山会叫我，但系玩 board game 唔会叫你。佢话点解咧？佢话。可能因为我从来都觉得玩呢啲嘢实在太嘥我时间啦，即系好攰啊！我话，因为我觉得由细到大都觉得玩呢啲嘢啊，好要用脑啊， 用脑啊， 系啦，我话其实我不如用脑啊，点样做好我是你的后援会好过啦，系咪先？ 我以为你话细个用脑谂点追女仔嘅， 用脑啊，做好每一集嘅节目。大家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一。 我系波成， 佢系波成， 记住我哋， 记住我 們。如果第一人问你啊，你记住我哋就得噶啦， 系啦，咸咸湿湿嗰两个， 系啦。 咁跟住，所以咧，小弟对于呢啲嘅叫做卡牌游戏啊 ，board game 啊，或者一啲可能叫做 poker 类嘅嘢咧，其实真系唔系太大兴趣。 即系嗰啲中学期间玩，譬如小息好快嘅玩锄大碟。嗰啲系咪你都唔厌吐噶？ 我都唔厌吐嘅，系啊， 因为好中意喺 canteen 咩几张墙度学校啦、 啊， 就有一班咧叫好动派咧运动型肌肉型咧就出去跑噶啦， 系系， 有一班咧文弱唔系文弱嘅书生型啦， 系 戴晒眼镜嗰啲就坐喺度就玩桥牌啊，坐碟啊嗰啲咁样 嘅。系其实咧即系呢个系最叫做最简陋或者最粗糙地分两个类型。其实喺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类型嘅，有啲叫 hea 型，小弟间唔中都会处于一个 hea 型嘅，因为身边。有个 friend 又系佢又系好聪明嘅，但佢真系从来唔会捉棋同埋同我哋玩呢啲即系叫做 board game 类型嘅嘢啦。我哋两个就成日企喺度咯，挨住个栏杆，企喺度，唔知道做乜嘢，喺度 hea 型。好啦，除咗 hea 型之外，亦都有观察型嘅。咩叫观察型？ 翘埋手喺后面睇。 哦，唔系睇人哋捉棋。哦，方科嗰个女仔几靓。 原来俾人玩错啲， 唔系，咁但系我同意嘅系有两个 group 嘅，一班系去咗打篮球，一班就喺度捉棋嘅。咁因为咧小弟群开嗰班 friend 咧都系踢波，咁所以喺学校咧系冇足球嘅地方，所以就全部变咗去捉棋啦。咁咧嗰阵时咧 冇足球，就有捉棋， 捉棋。咁嗰阵时咧，我哋咧就系、是、唔好话霸占呢个学生会室啦。咁因为我哋系干事嚟噶嘛， 系 咁有时喺嗰度当值。咁就自不然就喺入面捉棋啦！哇，你真係好似喺砵蘭街嗰度見到咧，有四五個阿叔喺度嗰啲棋局啊，然後佢有千變萬化嘅演變噶嘛，即係有普通嘅象棋啦，有盲棋啦， 啲殘局啦， 有殘局啦，有成，但係我哋好健康嘅， 非常健康。 唔係好健康，冇砵蘭街嗰啲要俾錢嘅，我哋好健康嘅，係、 哦、 全部喺學校嘅時候係真係 學生會又擺曬一格格， 係真係擺曬格格喺度捉棋。好啦，哪邊雙捉呢個嘅象棋？嗰邊雙喺度捉波子棋。 哇、哦，有啊， 反而玩得最少係飛行棋，因為飛行棋某程度上啊，那個叫做 運氣成分， 運氣成分比較高，咁所以就少玩啦、嗯。好啦，撇除呢個之外啊，喺課餘嘅時候，即係喺學校以外咧。我啲同學係玩咩呢？遊戲王 哦， 即係日本有套卡通片或者漫畫，因為咁啱又係小弟呢排就係開翻套漫畫嚟睇，就係、是、睇遊戲王，即係入面有一個武藤遊戲啊，同埋城之內。 即係你睇翻最初個版本， 我睇漫畫嘅，咁、okay. 漫畫一開始我諗我睇咗頭嗰兩三話啦，咁佢前面都仲係一啲叫黑暗遊戲嘅嘢，就係話佢砌好咗一個叫做金字塔方塊，咁然後咧入面就釋放咗一個黑暗版嘅武藤遊戲，咁、正常版嗰、那個或者叫光明版嗰個咧就係、是、一個比較內向怕醜嘅人，而黑暗版嗰個咧就會即係叫做要。即係叫做裁決一啲壞人，所以佢就會即係同一啲壞人咧就進行挑戰嘅。咁例如一啲可能即係用腦嘅挑戰啊，有啲就係一啲叫膽識嘅挑戰。咁、然後咧，如果你輸咗嘅時候咧，你就會即係失去你自己咁樣。咁呢個就係暗黑版嘅遊戲。咁我睇到頭嗰兩三集，例如有啲可能係扎色仔啊，有啲係 因為好細個睇我都唔記得。 係啦，有啲係扎色仔，有啲係我唔記得係咩啦。總之係漫畫。咁後屘先至慢慢。變成呢個卡牌遊戲嘅，咁但係最細個嘅時候睇咧，係睇《遊戲王怪獸之決鬥》嘅，喺亞視嗰度睇嘅， 係咪亞視啊？ 因為我仲記得入面咧有幾個角色好經典嘅、有主角武藤遊戲啦，跟住城之內啦，城之內就係佢 friend 啦，海馬賴人啦，跟住佢細佬係唔知叫咩木馬定知咩，跟住仲有一個咧係好似《少年賭神》入面吳鎮宇咁樣嘅咩？貝卡斯啊，定唔知伊索卡咁樣，就係、是、單邊遮住隻眼咁樣嘅直頭髮嘅一個男人嚟嘅，銀色頭髮、銀灰色直頭髮咁樣遮住一邊眼咁樣。咁我細個嘅時候就睇呢、這個，睇嘅時候咧當然好睇啦，係咪先？即係例如我而家係啟動魔法卡召喚啊，藍眼白龍出嚟啊，然後再啟動魔法卡光之護風劍，再用死者蘇身召喚翻啊呢個嘅，哎呀死啦！嗰、那個叫咩名啊？黑魔道士啊， 然后记得呢个名 系啦，咁然后就即攻击对方，咁因为佢入边咧，佢将件事叫做幻化咗啊嘛，即系佢嗰啲咩啱啱我哋提嗰啲青翼白唔系青翼白龙，青眼白龙系啦，黑魔道士、黑魔道女孩或者嗰啲咩毛毛球，佢全部变成实体咗喺个卡通片入边，咁你咪见到两只怪兽喺度打嚟打去，我有段时间又系抄翻套卡通片嚟睇，佢系直情系头嗰几集啦，佢系可以去到个场地哦，原来个场地咧系会有火嘅，就会咧影响啲草类嘅怪兽咁样，即系佢可以玩到好复杂啊！又有个决斗擂台啊，就连啊，我俾人扣分嘅时候咧，那个操控者都啊， 系有呢啲 有呢啲噶嘛， 记得呢个画面， 所以系嗰件事刺激好多啦。好啦，到你真系自己买咗副卡牌翻去玩嘅时候， 你俾人扣佢，你会唔会啊？咁 唔系，你只系一班啊。在 M 记入边打等嘅年青人， 你望下海马赖人个碌嗰个贵气，同你 同你即系自己T 恤喺 M 记打等，仲要问你拎杯水，坐喺度四个钟，我当堂冇晒 feel。咁结果嗰阵时有同啲 friend 买咗一副嘅，即系佢哋会砌 deck 噶嘛。 即係我哋嗰陣時僆仔嘅時候叫咩砌碟 砌碟啦，係啦，卡組啊。 咁啊，嗰啲卡組有啲 friend 咧就砌唔知風之女孩，有一 set 係叫風之女孩，咁啊成 set 就係啲妖精類嘅嘢。咁有啲 friend 咧就砌咗恐龍卡咁樣啦。我砌咩啊？我砌咗副靚女碟。總之我見到上面個公仔 早熟啊， 係靚女嘅，我就擺入去。結果我砌咗副靚女碟， 係唔打得，但係睇得， 打得 好睇得。 結果就輸曬咁樣。 我话呢个早熟啊，因为细个嘅时候你会追求要劲噶嘛，即系男都正常嘅。我同身边同学嗰时唔系玩游戏， 佢真系我啲 friend 佢真系有研究嘅，即系例如去到后屘，如果你实际地玩咧，佢有啲赛会噶嘛， 有啊， 即系日本有啲赛会有规矩，即系例如有啲卡咧叫禁卡，有啲卡咧叫做限制卡，即系禁卡咧佢。那個 concept 就係你一張都唔可以擺，有啲叫限制卡就係你淨可以擺一張。咁然後去到後尾，即係去到而家，當然越嚟越複雜啦。咁有時你有啲叫咩速攻魔法卡快啲啊，定係陷阱卡快啲？即係例如我哋假設同時間有一張陷阱卡一齊出嘅時候，究竟邊個個效果係優先咁樣？即係呢啲佢有規矩，全部寫好曬。但我嗰陣時就冇睇嘅。我啲 friend 係有研究到咧，佢其中一個玩法，我覺得係好勁嘅，因為一副卡組咧係最多40-60张啦，你當咁佢咧手頭上面嘅所有魔法卡同埋怪兽卡得一个效果嘅啫，就系、是、令到对方抽手上嘅牌， 令佢快啲抽晒。 等佢抽晒牌，佢就会输嘛。哦、即系佢唔系扣你生命值，佢系令到你冇晒啲牌就输咗。咁但系我咧，靓女摆佢，靓女 自己睇到开心啊， 自己睇到开心，靓女，我称之为嗰副爹，女爹， 女爹，美人爹， 美人爹啊！ 因为我嗰阵时玩，我身边同学唔系玩游戏王嘅，小学召唤王。嗰时电视仲卖广告 ，M O S 召唤王。嗰时有套有本书系咪 Coco 啊 ？Coco 啊，雷克斯啊。 我嗰时有啲特别版嘅卡咧，系要你买嗰本漫画先有送噶嘛。 因为我而家都仲有喺屋企噶。我之前喺唔知社交平台好多年前 post 过咧，我唔知系咪因为落咗 hashtag 叫召唤王啊。我到而家久唔够一年咧，即系去到而家都好啦。我最近應該上年啊，仲有人無端端 message 我話嗰本嘢仲喺咩度賣唔賣啊咁樣。 哦， 但我又真係有 keep 喺度啊，齋儲又係冇拆過個包裝紙。 係， 依個應該係我早期儲嘢嗰個概念啦，完全唔拆，嗰張卡仲黐住喺度嘅。係啊，一式三本咁樣。咁跟住嗰陣小學係啲 friend 有錢買召王， 係 我冇錢。跟住就喂你有多嗰啲俾我啊。 哦，你用呢個方法啊？ 係啦，咁跟住就剩翻咁啊，儲砌咗副碟。後屘去到生日，好似佢哋先送咗一副完整嘅俾我。 正所謂啊！穷则通，通则变。小弟细个嘅时候 系穷则变，变则通。 你啱 ，sorry。小弟细个啊，都穷则通，通则变啊，通变啊，简直称之为。我细个嘅时候都系穷嘅，所以咧，我都冇钱买嘅，自己画。 哦， 我记得有段时间嘅时候咧，就即有个 friend。教我呢個叫做 MO set 召喚王嘅玩法，就係唔知角落頭有啲星啊，然後呢個火屬性啊，然後下面有啲 number 咁樣，咁然後咧嗰陣時就學識咗呢樣嘢，咁就翻去咧同細佬咧想玩，但係阿爸阿媽唔會俾錢你買卡噶嘛，其實最唔會買，即係好多玩具會買，唯一我哋嗰個年代嘅阿爸阿媽覺得買卡係最唔等使嘅 廢紙啊， 係啦，咁啊所以就攞同細佬咧攞以前嗰啲練習簿咧就裁開一張張， 係， 然後就剪，然後就自己畫咯。即係當然一開始嘅時候都仲係好合理地100攻擊力啊，200攻擊力啊，後屘去到唔知9999啊，1億啊，鬥寫個零喺後邊啊，然後又會自己設計啲怪獸啊。即係我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童年嘅一個樂趣嚟嘅。 你冇錢買啦嘛，你咪會係 咯。但係你話去到後屘，即係除咗遊戲王我有買過之外咧，同埋呢個 MO set 召喚王有。畫過之外，我仲有一款嘅卡組咧，我係有買過嘅。 數碼暴龍， 數碼暴龍有儲咯，嗰時儲嚟係貨呢個嘅童軍嘅儲章嘅，因為有一個叫收集章嘅嘢。咁啊，收集章人哋嘅原意咧係儲郵票啊、明信片啊，或者蝴蝶標本咁樣啦。咁但去到我哋嗰年代，就同 Miss 講，我儲咗一堆數碼暴龍卡，咁就買咗。咁當然數碼暴龍卡，我後屘係儲咗一大沓嘅，嗰大沓係起碼。15cm 至20cm 高嘅嗰沓嘢都多嘅，咁但系即又系抌咗啦。咁但系有一 set 嘅真系攞嚟玩嘅游戏卡组咧，系根抌啊！ 哦， 我谂我中三、中四嘅时候咧，忽然兴起呢个根抌嘅卡组。咁咧佢有分颜色噶嘛？ 我唔記得啦，但係我有收集過。 金卡組有分，我記冇記錯有分顏色嘅。咁佢嘅顏色係代表啲咩咧？係代表唔同系列嘅高達啦。即係例如我白，我記得我係買白 deck 嘅，白色嘅 deck 咧係0079，即係元祖高達啊，渣古佢入邊會出現翻呢啲嘢。咁所以嗰啲能量牌咧，你白色嘅能量牌咧就淨係可以召喚翻白色嘅卡組出嚟嘅。咁好啦，咁啊，除咗有呢、這個高達之外咧，仲有駕駛員嘅。咁所以嗰 set 嘅組合咧，就係、是、個駕駛員加落個高達，去令到嗰個最尾嘅攻擊力係幾多咁樣加埋一齊，即大概概念啦。咁啊，仲有啲橙 deck 啊、藍 deck 啊、灰 deck 咧，就係、是、後邊可能係 set 啊，即係呢個 Gundam set 啊，或者 Gundam Destiny 啊， 其他系列嗰啲啊， 其他系列啊 ，Wing Gundam 啊、二 set Gundam 啊，嗰、那個系列嘅嗰 set 嘢。咁你就因應翻，如果你係買白 deck 咧，麻煩你買翻擴充包，都係買翻白 deck 嘅。 如果唔就用唔到啦。 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買咗元祖高達嘅嗰 set 嘅。跟住同個 friend 就喺個吉之島嗰、那個有個嗰啲俾人俾啲公公婆婆休息嘅嗰啲凳嗰啲位咧，就喺度同個 friend 對戰，對戰咗兩個月，我就冇再玩落去咯， 輸， 因為實在太嘥時間咯，我覺得， 我因為輸添， 唔係我就冇玩啦，所以人生儲過嘅 debt 就係、是、遊戲王有一副女 debt 啦，係，同埋Gundam嘅白 debt。就係、是、咁樣啦， 我係儲寵物小精靈嘅。 哦，就係、是、喎，仲有寵物小精靈喎。 我係買最元祖嘅英文版嘅藍色盒，有個精靈球。嗰陣時咧，佢裏邊送一張咧係叫限量版啦，怪力嗰張彩色嘅嗰張卡咧，原來如果你冇開封嘅話咧，喺 eBay 而家咧係有一定嘅價錢嘅。 幾錢啊？ 如果平即係有人開三位數啦，有啲開四位數。 三位美金。 港紙啊， 哦，因為你講 eBay 嘛， 係啊係啊，三位港紙啊，折翻好似三位四位都有嘅，咁、我當然就拆開咗，咁但係因為你啲最忌呢啲卡牌咧，冇人同你玩， 哦、 即係你買完之後喺屋企左手同右手你玩唔到嘛，咁所以後屘好快 Pokemon 我擺埋一邊，召喚王咧係因為我堂阿哥都有玩， 係 同埋啲同學頭先話送卡啊嘛，我由你仲見得佢有好多篇章嘅。格里夫篇系最元祖嘅， 系、哦、 即系嗰个背面系啡啡地色啦，跟住第二个篇章就系莫哥啦，然之后就宇宙，然之后就唔知米多罗尼奥，我 系 储晒嘅。 哇，你记得晒、啊、四眼仔， 因为我啲卡而家仲同埋头先讲咪话佢哋会研究啲规矩嘅，我当年系有出去打比赛。见习大师，我就系嗰啲，我就系嗰张卡仲 keep 咗喺度啊！但係嗰個經驗好得意嘅，即係因為嗰時嗰本 Coco 就係會定期搞啲比賽，你出去玩咧，其實你唔係要求贏嘅，因為你參加咗佢就會送啲特別版俾你噶嘛。 係， 咁咪出去咯，咪填紙仔。咁就嗰時我記得去北角係咪咩和富中心嗰邊？ 嚇、啊！ 總之嗰度有啲唔知有個落地玻璃有個 area， 咁就好多僆仔排隊啊。嗰時仲老豆帶我去嘅。 而家啲卡全部係同機器玩嘅，而家啲僆仔嗰啲卡係唔同 feel 嘅。 以前真係你面對面噶嘛。 係啊。 咁我嗰時好暗親咁就帶住副卡組去啦，其實我咧袋住咗兩副卡組，我好記得一副咧就係最元祖嘅咩格里夫片，就係舊啲嘅，一副新啲勁啲嘅。咁然後對戰嘅時候諗住小試牛刀啦，攞副舊啲睇下贏唔贏到。咁跟住之後輸咗咯，跟住就話不如再嚟 round two， 我攞另一副出嚟啦。跟住對方嗰條嬲啊！佢話：你一早攞呢，你有副咁勁唔攞出嚟，你串我啊咁。跟住之後我好驚，跟住 走咗 嬲啊！係啊，佢話你串我啊！有副咁劲，唔一早攞出嚟咁样，好嘅。但呢啲就系同人玩嗰啲僆仔嗰啲， 系你而家冇得同个机器讲，你睇我唔起啊， 你串我啊， 唔得噶。所以有时啲卡牌游戏，细个嘅时候有咯，而家系冇嘅。而家我卖俾我契女嗰啲卡牌，佢我就系望住喺机嗰度揿掣咯 ，scan QR code 咁 啊，系有少少唔同嘅。 咁啊，当然要提一提大家嘅。千祈唔好沉迷赌博，如果唔系咧，就等于赌钱落海噶啦。 实全城找光环，孤独街比信誉严重气氛，想一切变真实。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land， 简称 BM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阿荣，王荣幸，一个字，高。除了是说他的身高有174cm 咁高之外，亦都是告诉你他的身份很高的。2017年代表香港去到东京参选国际小姐，2018年就代表香港去到三亚那里参加世界小姐。除了身高好高，身份好高，那究竟要哄她或者追她的难度又高不高呢？好啦，今日的嘉宾阿 Wing 啊， 好啦好啦，冇见啦。 因为呢其实网上面我找到几个的、叫做高度的，因为有176又有174又有172又有，所以我决定拿个平衡，拿中间那个174。究竟啊，他是因为做不同年代的访问越来越高啊，还是纯粹那一天水肿不水肿的分别 呢？那天心情呢， 是啦，但我记得他是高过我的。我记得我是我记得坐在那里拍的那张照 片。阿 Wing 啊， 是啦，阿 Wing。你覺得是 阿 Wing、上個禮拜的經驗之下，我不敢亂咁講住上個禮拜。 但上個禮拜都叫成功啊， 都叫成功嘅。 係啦， 我都有同事傾幾句。 我覺得啊，to be honest 啊，我覺得 to be honest， 今日呢一集係易嘅， 啊 係易嘅， 係啊， 只要你捉到佢條路係好易。 好，試下揾佢條路入佢中路。 好，嚟啊！下個月就係你同阿 Wing 拍拖三週年啦。可以同一个咁靓嘅女神拍拖，你真系呢个世界上最幸福嘅男人。而作为一个幸福嘅男人，系有代价嘅，你一定要准备好同佢嘅今次呢个周年纪念。好多礼物你都已经送咗啦，好食嘅餐厅又食过，谂谂下啊，不如就同佢去一次旅行庆祝啊！咁究竟你会同阿 Wing 去边度呢 ？A短短地就去个东京玩翻转，有得食有得玩，你话几开心呢 ？B 去西藏啦，去一个灵性宗教之旅，为我哋嘅将来未来幸福而祈祷吧。C c'est la vie， 高巴黎，一齐享受浪漫与激情。V 好啦，第一条问题，假设你同阿 Wing 系拍咗拖三年，第一次同佢去旅行啦、你会去边度呢？即系东京、巴黎定系西藏呢？即系大家都好期待，即系通翻关啊，可以去旅行咁样。 嗱，你话今日佢条路系易捉啊，所以呢，如果以易捉嚟讲咧，三个咧佢就似系东京嘅， 系 唔系因为佢去过东京参选，而系因为你可以。俾我佢一路俾我感覺，即係佢可以就行街啦，即係食嘢啦，跟住影相， 即係咩都有， 係啦，即係城市啲嘅。我見你見 Instagram 啲相都會係呢一種， 即係你見唔到佢無啦啦有個佛像啊， 係啦，比較少，每部都影住天空或者影住 我就有，係啦，咁我就一定去西藏嘅， 你睇天葬嗰啲 friend 嚟噶嘛，即係佢唔係呢一種，所以我第一個就摟咗去西藏嘅， 係， 咁跟住 c'est la vie 咁，你嗰個 vie，c'est la vie。其实都似佢，即系你会幻想佢去到。 哦，佢都似系去巴黎嗰啲。 佢着嗰啲衫啊，然之后 即系嗰啲好高 fashion 嗰啲。 系啦，又系喺嗰条河边啊，饮住杯咖啡，佢都似呢种。 系、 那個，但系我觉得呢一刻你问佢咧，佢会谂起佢应该真系会想去东京嘅，即系指咗个痕先啊。 哦， 系因为你去法国似系我成日都去日本啊，跟住哦好啦，系时候去下第二度，但 first choice、都似系去日本。 即系假设两三年都冇出过外埠，第一下都系会想去日本。 因为你食玩买全部喺一个地方齐晒啊嘛， 系 口味又啱数啊嘛， 肯定唔住。 唔系我问题嚟嘅，问题嚟嘅，问题嚟嘅。 我俾你个问题吓，即系试下投石问路啦。 东京啊， 东京，来来来。 咁如果我要揀一个地方同男朋友去旅行，如果有东京啦、西藏啦同埋巴黎揀嘅话，我就应该会揀东京嘅。 哎呀， 因为我其实比较鍾意城市啲，即所有嘢好喺晒一个地方度嗰种感觉，同埋东京多嘢食嘛。我又好鍾意食嘢，即我去旅行系嗰啲我起身开始食，食到临瞓前都仲食緊嗰啲人嚟。咁所以呢好似就即东京会好多嘢食嘅选择。咁西藏我就一听就已经抽咗㗎啦，因为我唔系嗰啲好鍾意行睇风景嗰啲人嚟嘅。係啦，即我估啦，因为我未去过，我估西藏可能要好远先找到个地方食嘢。然后巴黎其实我都有諗过。咁但係因为自己有去过，跟住其实我嘅记忆中我去巴黎都系冇乜特别嘢做，都系行行企企，跟住食下啲米芝莲餐厅，跟住买嗰啲嘢呢又比较贵啦。我又觉得唔系好平民化。我鍾意啲容易啲 afford 到嗰啲多啲。咁所以就揀东京啦。哇！如果要讲成个地球最中意去边度旅行，都好难答喎，因为咁多地方都未去过。但系如果谂翻依家，我最想嘅近近地、快快地系台湾咯，跟住之后就想翻英国，因为之前可能英国读书或者细细个都会 keep 住有summer 会去下英国，咁所以都会有时睇到嗰啲。唔係 documentary， 用啲電視咁啱可能講下英國啊嗰啲地方就會好掛住。台灣呢就係因為近幾年呢有朋友成日都會一齊去，咁跟住帶我哋去食一啲台灣一啲地道或者好好食嘅嘢食，所以我簡單啲嚟講都係為咗食，所以好想去台灣。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机票买好咗啦，揿两个掣，冇咗几千蚊，唔紧要啦，最紧要系阿 wing 开心啊嘛。阿 wing 满心期待咁问你，啊，咁我哋去到东京嗰度做啲咩好呢？呢、这个时候你就打开一个旅行网站，希望喺嗰度预订一啲 package， 可以用最优惠嘅价钱预约到最优质嘅活动同服务。咁究竟你会同阿 wing 去东京嗰度做啲咩呢 ？A梗系去主题乐园啦，有得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B， 梗系浸温泉啦。你谂下，同阿 wing 两个人一齐浸住个温泉，望住个富士山。哦 ，Kimoji。C， 梗系去睇双扑啦，大大力，谁人双扑大大力。好啦。三样嘢，第一个就系去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嘅主题乐园， 第二个就系浸钳摩池， 系啦，浸钳摩池温泉，同埋第三个就系呢个嘅大大力嘅双扑， 非大大力先，唔衬啊！你摆佢喺嗰度，你话如果系双扑手行 fashion show 就出奇， 大大力 大大力嗰啲， 谁人 fashion 大大力 咁样就啱数啦，即系嗰啲好雄性。好劲嘅地方，好似唔知点解咧？啊，呢个直 即系有阵汗水就唔衬阿 wing 啦， 好似系咯。 即系你话同佢睇波都唔衬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睇 NBA 可能 就会衬，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睇曼联就唔似啦，即系睇足球 咁样， 系啦， 系啦。所以抽咗大大力嘅双扑先，跟住就浸 温泉同主题乐园啦。 直觉觉得就主题乐园嘅，主题乐园有嘢食啊嘛。你知佢个 唔系啊？温泉都有嗰啲温泉旅馆都有嘢食噶。即系咩温泉馒头啊、温泉蛋啊、温泉寿司啊， 不过都系，因为你而家个设定系我预先 book 定，即系出发前咁样去啦。 但系你主题乐园都要 book 噶。 系，但系如果两样嘢之下，可能佢，哦，我而家我转系温泉啦， 因為我幻想就係同即係同另一半去啦，咁你 plan 咗即係其他行程去到當唔知行完成日街，嗰、那個温泉收尾攞嚟休息嗰一日、哦，一對小情侶飲住杯清酒又好，唔好似温泉好唔飲得酒，唔得啊，酒精好似係唔得噶。咁啊食住個 tempura 哦， 係啦，即係有嘢食喺隔離，跟住浸住或者好靚咁樣咧。呢、這個似係佢會想要，即係呢個要預先 book， 因為呢個難 book 過主題樂園啊，分分鐘。 哦哦哦，即係尤其是嗰啲深山嘅温泉旅館， 係啊，即係個難度高啲 啊， 係啦，同埋難取代，所以個畫面出咗嚟啊，而家即係同佢浸温泉個畫面出咗嚟。 我都知， 所以三個我排應該係 book 咗浸温泉先，係啦。呢、這個似係，我覺得我對佢頭先第一條嘅答案嘅分析，好似同佢嘅諗法思路幾近。 但係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咧？即係如果浸温泉都係浸一日嘅啫。不過算啦，主題樂園都係 玩一日， 都係玩一日。 喺商鋪都係睇一陣。 係啦，所以你覺得係温泉係最緊要嘅？ 我覺得係。 你自己咧去日本嘅話， 我都會揀係 浸 温 泉，其實合理嘅。係 係。 即係如果同女朋友去， 同女朋友係啊，即係你同情侶去呢、這個係真的。 但係你 OK， 你有冇見過佢嗰啲主題樂園相？ 好似有噶， 好啦，最後答案。 可能佢影温泉相唔 po 俾你睇嘅，影你咩？ 好嘢，四眼仔啊！最尾答案 B。 如果去東京一定要做一樣嘢，我第一個就 fail 咗睇商鋪啦，因為我唔係好中意睇啲即係有少少太暴力嗰啲咧，我會睇到好驚嘅。即係就算我睇電視睇到啲人打鬥嗰啲咧，我都會或者睇戲啦，我都會係嗰啲，即係嗰啲掩埋隻眼嗰啲嚟嘅。咁主題樂園同浸温泉都真係好難揀，可能主題樂園啩，因為主題樂園可以玩成日啊嘛，同埋嗰個氣氛係會覺得好放鬆，去咗一個另一個地方咁樣咯，浸温泉你浸唔到成日，你浸一個鐘都乜都夠啦。 幾轉啊嘛， 覺得啊，咁所以我揀去主題樂園。 啊，俾曬牽屎你啦！ 我第一係諗住係樂園。 我自己其實本身都幾中意去主題樂園，即、就、係、是、我係嗰啲以前會年年都買年票，跟住去玩，或者甚至係特登入去睇個煙花嗰啲人嚟噶。咁跟住可能之後多咗去主題樂園做嘢，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可能影嘢拍嘢嗰啲入去啦。咁可能係由朝去影到晚。咁嗰一年去多咗之後咧，就覺得佢好似有少少 ruin 咗我對主題樂園嘅感覺，即係對我嚟講好似變咗一去主題樂園就係翻工做嘢拍嘢好攰咁樣。咁所以嗰一排嗰一年啦，去多咗之後咧，我就冇再買過年票啦，同埋。我是一個不太喜歡好逼的人來的，那 溫泉 我有少少潔癖啦，那所以呢人有時排隊呢很喜歡黏到很埋，就是他們的身立遲遲會黏埋我，那我就會覺得好噁心的，所以慢慢地我就去少了，但我本身是很喜歡那個感受那個氛圍的。 溫泉就對了，沒什麼人， 我覺得在主題樂園求婚都 OK 的但是都要睇到佢係花啲心思，即係有啲準備咯，即係唔可以就咁求其喺個我當係個 merry go round 前邊無啦啦就咁跪低求婚，又好似除咗你要準備個戒指同我當有花咁樣啦，好似有啲求其，我覺得即係你幾時都可以無啦啦去嗰度遞隻戒指俾佢，冇乜特別，係咪太高要求咧？ 係啊，求其。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拣完活动之后，就梗系要拣酒店啦。对于一个男人嚟讲，酒店一隻字，床。张床最紧要够大、够舒服、够弹性。会动 L 咁样，咁但系你问一个女孩子拣酒店最紧要啲咩，佢都未必答到你。咁究竟去东京住边度好，佢又答你唔到。先住湖好唔好呢，佢都唔知道。定系拣一啲主题酒店呢，啊，真系谂到头都大埋啊！ 你见到阿 wing 望住嗰个酒店 list， 唉，佢都十五十六。咁究竟你觉得阿 wing 拣酒店最紧要系啲咩呢 ？A， 梗系要有浴缸啦，可以喺入边汽水啊嘛。我意思系饮杯汽水浸浴好舒服噶。B， 梗系要近交通设施啦，最好楼下就系呢个地铁站或者火车站，咁样去边度玩都方便啊嘛。C， 一隻字，平啊！好啦， 先足股，我以为咩先足乜嘢，要你讲中文， 先足股系咪新宿啊？ 新宿啊，第一下翻个 C 先嘅，佢唔使谂平噶啦，因为头先听到佢讲，佢法国系会去过啲咩地方啊？ 米 芝 莲 餐厅，所以呢一样嘢对佢嚟讲应该唔系一个 concern， 所以我会翻就平， 系 浴缸同埋 近交通， 近交通。其实我第一下会觉得是近交通，你出去玩完嗰一日，即系系睇下你对于酒店，唔系系估佢对于酒店房嘅作用系乜嘢咯。 系 如果纯粹系攞嚟休息嘅话，咁系 B 嘅。你出去玩系重点，咁最紧要方便啊。 系系系。 但系我唔知佢使咩翻去要浸下个缸，但系佢又唔系好中意浸温泉，好似我唔知中意汽水。 所以话你捉到佢一条嘅路去嘅话咧，就好易噶啦。你谂下佢去旅行最紧要系啲咩？其实佢不断重复咗两三次嘅。 我会揀 B 啦咁， 嗯 ，B 个原因系 即系嗰个方便程度，佢要去食玩买嗰啲，即系最好楼下咧就有嗰啲夜晚食宵夜，系啊，即系如果你去嗰啲有山卡拉系好靓个浴缸，但系冇嘢食。 去旺角啊， 不过旺角啊喺条砵兰街或者两街嗰度，系咯，我觉得系 B 咯，佢方便。 最尾 B。 如果我觉得要 book 酒店有咩元素最紧要，其实我三个选择都冇乜特别，即第一个有浴缸，第二个系近交通设施，第三个平。我第一个会 fail 平咯，因为我都系因为有少少洁癖咧，咁所以我会担心平会唔会好污糟邋遢嗰啲咧，我就会搞到。覺得是在酒店休息都休息不好的人咯，有浴缸我覺得可有可無咯，個廁所唔好太即係係乾淨企嚟就得。咁如果係可能近交通設施，因為我諗如果近交通設施嘅周圍附近都應該唔會係太偏僻，應該都會多啲嘢食。 你覺得好啱 食嘢。 你捉到佢條路就得噶啦， 所以我分析一樣。 我諗應該另一半麻煩啲，即係我麻煩係麻煩乾唔乾淨，即係去到咧我就要係咁嗰啲消毒消毒消毒嗰啲人嚟嘅。咁但係咧，我又唔係好介意，喂個 feel 會唔會係即係個色湯會唔會唔中意啊？或者啲燈光啊嗰啲，我又其實適應能力都 OK， 只要係。乾淨冇昆蟲嗰啲咧，我就會可以咯。咁但係另一半應該就對成件事個感覺啊、環境會緊張啲。我諗 你問下佢咁牀嘅要求咧咁啊？ 我對酒店食早餐真係冇咩意見咯。一來我頭先都有講話，我係嗰啲唔中意 plan， 即係中意啊瞓醒舒舒服服嗰啲人嚟。酒店食早餐你有時間限制，一定要幾點至幾點噶嘛。咁所以焗住自己一定要幾點起身，即係對我嚟講瞓覺重要啲，瞓覺重要過食。咁所以我會寧願真係瞓到自己舒服，可能甚至係十二點，跟住先出去自己揾嘢食咁樣咯。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 浮沉又会怎样？ 背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了，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洗你似所想，心变做翅膀。 确诊个案再多211名患者离世，另外新增中重症446宗。新增本土个案以高雄市占最多，有超过13000宗，其次是台中市的11000几宗。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今个月15日起入境检疫天数从现行的7日改为3+4，即是3日居家检疫加上4日自主防疫。並且取消原先7日自主健康管理措施，適用於所有旅客，不限於商務客。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雷雨，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今晚驟雨減少，吹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周中期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交通意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快线的意外仍然是未清理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的来回方向都是有车龙，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蓝田入口的龙尾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律伦街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回去窝打路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梳士巴利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是开始车多繁忙，龙尾就在牛头角上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西贡海旁广场一号、兆日大楼地下一至二号铺 Little Cove Expresso、 屯门三圣村熟食亭地下一至四号铺南记海鲜饭店、观塘创纪之城 APM 五期大堂高层37号铺 Pan the Pink Pancake and Sweets、将军澳培城里十号明德商场地下7及8号铺淡仔三哥米线、屯门仁政街7至35号屯门中心大厦、屯门巴黎伦敦纽约戏院购物中心地下49A号铺肯德基家乡鸡、屯门时代广场南翼3楼25号铺吉野家。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纪云和知道向往的自由做不到，决定离开，没想到长意松若善离，只好边食边识自杀的方法，亦想离开前将心中的说话向长意讲。纪云和的表白最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如胶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是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红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唔好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仲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认清旗号至落水，安心畅泳至开心。 B N 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etter Motor Lea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阿泳，王泳恒，一个字，高。除了是说他的身高有174cm 咁高之外，亦都是告诉你知他的身份好高的。2017年代表香港去到东京参选国际小姐，2018年就代表香港去到三亚那里参加世界小姐。除了身高好高，身份好高，那究竟要哄他或者追他的难度又高不高呢？好啦，今日嘅嘉宾系阿 wing 啊， 系啊，参加过呢个代表香港嗰啲国际小姐啊，嗰啲啦，总之就劲啦， 系啦，咁啊，都大家开始摸到佢嘅 嗰条路啦， 系啦，个套路是怎样去？ 中意食嘢，而头先第三条得到个新嘅资讯，原来瞓觉休息比食嘢又再更紧要咯。 好啦，咁啊呢条真系 松啊，系嘛？你想 十拿九稳啊，嚟啊！机票搞定，酒店搞定，主题乐园的入场票都搞定好晒，这些要给钱的正经手续全部都做好晒。但是这趟的旅行大大话话都5日4夜，唔通啊日日啊都是去那个老鼠乐园咩？咁梗系要想下行程的啦。于是这个时候你就问阿 wing 啦，有边度想去？咁你究竟觉得阿 wing 系属于边一类嘅人呢 ？A 全部去到嗰日先 plan 啦，嗰日想做咩咪做咩咯。B 啊，每一日 plan 到一个重点活动就得啦，其他到时先决定啦。C 一早 plan 好晒，听日10点交个 proposal 俾我，满意先至同你去旅行。咁究竟阿 wing 系边一类嘅人嚟呢？好啦，究竟 plan 行程呢样嘢又系点咧？即系好多情侣啊，都喺呢个嘅 位置闹交， 系呢个位置闹交嘅。即系究竟哦，一早 plan 定，你有冇准备定冇准备咁样？好啦，究竟三类型嘅人佢系边款咧 ？A 就系咩都唔使搞，嗰日随心出发。B 每日有一个嘅活动就 OK 啦，定系 C？proposal 咁样嗱，十点咧我哋就会食早餐，食完早餐之后咧，11:30咧我就要出发啦。11:09咧就应该去到嗰个地铁站嘅，然后咧就坐呢班车，坐呢班车之后咧，大概1:00就去呢个站。咁呢个站咧，我哋喺附近商场嗰度行两个圈，咁然后咧我就 book 咗个餐厅咧，可以喺2:30嗰度去到食嘅。咁食完大概4:00之后咧，我就睇呢场戏，睇呢场戏之后咧，我就会啱啱好咧赶嗰班车咧，去到嗰边咧就食个晚饭嘅。 一定唔系呢种，一定唔会，一定系 follow 师先啊。佢头先都讲啊，自己咩嘛，佢唔系咁蠢啊，佢唔想，应该另一半都唔。会抢，系 A 同 B 难分啫， 即係因為嗰兩個睇一你當一個零，一個係一半咁樣。係 係係，即係有啲人其實係即係好似我咁，其實我點都係有個 plan 嘅。 係， 即係嗰一日可能究竟係晏晝、朝頭早冇所謂，但我覺得嗰日點都要做到一樣嘢咯。 主題 係啦，即係例如我點都今日要去到博物館嘅，或者我今日係要去睇玩具嘅、嗯，即係每日做到一樣嘢，定係真係嗰朝瞓醒先決定咯。 係咪有冇咁極端啫？但係佢咧就應該係 A 嘅。 係。 因為仲有一個前設就係佢而家幻想住呢件事係去東京啦，我當。 嗯。 東京呢通常熟路啊嘛，你真係可以瞓醒覺，你都知道大概去邊度。 係。 即係你如果係西藏，你瞓醒先，我覺得你，我真係唔知道你去邊。 你可以去半年嘅， 都係。 咁你又真係瞓醒先出發啦。 所以我覺得連主題都唔使，佢真係自然瞓醒先至去玩咯。可能瞓到四點啊，四點先玩。 最尾決定係 A 啊。 如果講去旅行外邊種人，我諗可能我係有少少 in between，去到先 plan 再加一啲重點活動，跟住到時再決定咯。我就一定唔係一做 plan 好曬嘅人嚟嘅，我係一個本身好 random 嘅人嚟嘅，即係就算唔係去旅行，我喺香港我都係如果之後嗰日冇嘢做，我都唔會一做 plan 定咯，係嗰日瞓醒跟住先諗下。哎，可以約下邊個，睇下邊個會得閒，即係好 random 約人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去旅行，我都可能係知道個地方有啲乜嘢本身我係吸引嘅，咁我就會 mark 低。跟住我都唔會強求係咪一定要去曬我本身 mark 低嘅地方咯。都係到時睇下，哎，覺得個時間點樣啊，或者順唔順啊，跟住先再決定去唔去嗰啲地方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揀，我諗我係一個。全部去到先 plan 嘅人， 嚇得我，嚇得我 啊！我個人真係冇咩 planning。 講到以為係 B 啊！ 我唔會因為去唔到某個地方發脾氣嘅喎，會覺得可能會有少少失望咯。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去旅行係可以之後再去噶嘛，即係唔係一定只係得嗰一次嘅機會。咁所以我又覺得還好。同埋咁，我本身又唔係嗰啲好有 planning 嘅人，所以我唔會因為嗰個對我嚟講唔算係好 plan， 即係或者唔會係覺得嗰啲哎呀打亂咗我個 plan 啊，我唔會有呢種感覺咯。只要餵飽我個肚，我食得開心，瞓得夠，放放鬆鬆嗰個 trip， 我就其實已經係會好滿足噶啦。食唔到我想食嘅嘢。会唔会发脾气？我谂会心情差啲咯，咁但系都未至于发脾气。 你唔认啫， 因为应该好多嘢食都会满足到我。即系如果有其他嘢食系好食嘅，我食到都系喂饱咗个肚咧，我又会冇乜嘢，我就会忘记咗。即系，我会可能想食下某一样嘢，但系。真係食唔到，我都會去接受咯。只要我唔係餓住個肚噶嘛。 跟住呢段係佢自己要求補充嘅。 但係我都要坦白講，即係如果我係餓住啦，跟住完全冇得食嘢啦，跟住係咁可能我當對方係咁要行或者去邊度，但係都我冇機會食嘢嘅話咧，咁呢啲情況我就可能會有啲黑面啦，即係我就會有啲脾氣，因為我是肚餓就會好想吃東西，覺得行街不是很重要，或者去某些地方都不是很重要，為什麼不吃了東西先這樣。 好厲害，這樣都被你答中，好感度加一。终于一个月过去啦，你满心期待嘅周年旅行听日就出发啦。呢、这个时候你竟然收到阿 wing 嘅电话，佢话听日我哋就去旅行啦，不如你今晚上嚟啊？唔通？冇错，佢就系叫你上嚟帮手执行李。系啊，一个女仔人家，你梗系要帮佢手执行李噶啦。咁究竟啊？你觉得阿 wing 要带啲咩去旅行呢？ A 蒸汽眼膜啊，敷翻个靓 eye mask， 听日去旅行再搏杀过。B 毛公仔啦，左边揽住你，右边揽住毛公仔，左拥右抱，几开心啊。C 睡衣嗱、啊，就好似头文字 D 入边夏树同拓海讲嗰句咁样，我带咗一件好可爱嘅睡衣啊。好啦，三样嘢，你觉得一定系带边样呢 ？A 就系嗰啲蒸汽眼罩啦，即系嗰啲 eye mask 咁样。B 就系呢个嘅毛公仔，同埋 C 一件可爱嘅睡衣。 你咁样讲，我幻想到一个婶婶着住一件好可爱嘅睡衣。 唔系下下都头文字 D 嘅， 我都系阿树咁咩？呢个女人咧唔似带公仔。系啦，我封咗公仔先，但系好可爱嘅睡衣，我想佢戴啊，但系佢，我觉得佢系呢啲好去到呢位实用啊， 系 即系嗰个蒸汽嗰个， 但两个都好实用噶， 边个啊？ 睡衣都好实用噶、哦，即系有啲人一定要着睡衣先瞓得着噶嘛， 但系佢需唔需要为咗你搭咗一件好可爱嘅睡衣？ 所以佢唔系戴性感睡衣，佢系戴可爱嘅睡衣，系好瞓啲噶嘛，即系当然我系要冇睡衣先系最好瞓嘅。 系啊，但佢会唔会计一步系嗰度有得买咧？啊 ，B 啊，敷硬噶啦，公仔 是 啊，睡衣，佢似系有嗰啲粉红色嗰啲咧，扣楼嗰啲睡衣，跟、哦、住有卡通人物喺面嗰啲咧， 佢似啊，佢似， 佢似系呢一只嘅。而家谂紧边个令佢好瞓啲啫？你觉得佢着边个好瞓啲啊？ 我答你唔到呢个。 蒸汽啊，蒸汽啊， 蒸汽啊， 蒸汽啊，蒸汽、啊。 好，嚟啊！ 其实如果我前一晚执行李，一定要带啲嘢去旅行嘅话，我嗰三个选择入边，蒸汽眼膜、毛公仔同埋睡衣，其实三个对我嚟讲都唔系好重要咯。以前即系话去读书去好耐旅行，唔系去旅行，去好耐某个地方咧，我就会带毛公仔。咁但系短暂，我就觉得还好。咁所以如果要我揀而家，可能我會揀睡衣，因為都係比較貼身啲嘅嘢，即係眼膜冇咗都冇乜所謂咯，最多隻眼腫啲啫，但係唔係好重要。 兩條你都俾曬位我， 跟住嗰個緊要啊。 反而如果對我真係我覺得比較重要嘅係化妝品同埋護膚品咯。因為我皮膚比較容易敏感，特別是通常去旅行咧，坐完飛機咧，啲皮膚都會好乾，咁所以我要用翻啲自己本身用開適合嘅嘢搽翻上面度會好啲咯。我嗰陣去讀書唔係一隻公仔咁簡單，我差唔多搬曬成個房間嘅公仔去曬英國咯嗰陣，咁所以我嗰陣咧喺英國。我是有间房一个 area 咧，系摆晒一大堆毛公仔嘅，转即系喺地下个一个毛毛嘅地毡度，上面系摆晒啲公仔。咁嗰个就系我嘅一个小天地咁样咯，对我嚟讲，一个小角落系我好中意摊喺度嘅一个 area 咁样。咁之后真系如果去旅行，会细细各方面带住，或者远啲即系工作会去耐啲嘅话，我就有带一个细细嘅兔仔咯。咁嗰只兔仔有个名字就叫 Jelly Cat 嘅。咁我屋企系有成个系列呢个 Jelly Cat 嘅公仔，即系大中细，即系佢好多唔同 size 嘅。咁我就有一个角落就系全部都摆个堆兔仔嘅咁样咯。咁去旅行因为方便，所以就带住细嗰只。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样怎么追女仔啊，你这样怎么哄女仔啊，唉，你都是没用的啦。现在已经十二点几了，你终于帮阿 Wing 执好晒嘢，果然你都是要回家睡，他就说听朝才再见啦。唉，早点回家休息啦，年轻人。咁但係你都要约阿 Wing 一个时间㗎，咁究竟你会约佢听日几点喺机场嗰度等呢？ A 梗係一早去到机场，预时间食埋早餐行埋免税店啦。B 早少少去到机场，够时间食个早餐就 perfect 啦。C 瞓晏啲，啱啱好去到机场，即刻 check in 相机，再瞓过啊。嗱 A A B C 即系 A 就系一早要去 check in 啦，咁啊又行街又成，咁啊 B 咧就系啱啱好食个早餐 ，C 就系问一问啊，究竟系边个咧？ 对上一个觉得嗰条路好足嘅人咧，那个就 系 小花，即系佢嗰啲最紧要 party 有朋友，有嘢有酒有， 黄言都好好足嘅， 系啊，黄言又好足啦。咁啊阿 Wing 今次都系嘅，即系两样嘢，生命中最重要嘅就系 食同埋瞓咯， 同埋瞓啦。咁所以咧喺呢度，头先佢好彩佢讲咗，瞓系重要过食。所以喺呢个咁样排之下咧，我就会拣 C 啊，因为 C, 毫无怨念啊， 毫无怨念啊 ，had no doubt 啊 ，I choose C，no doubt，no doubt，yeah，Wing will pick C，sleep later。 如果错咗咁点先？ 错咗就女人嘅嘢，即系讲一套做一套。 我哋唔系未试过啊，好啦，咁究竟阿 Wing 啊，系咪拣 C 咧？如果啱咗，今日有四分咯，历史新高啊！嚟啊！ 如果我系 book 咗早机嘅话，我上机嗰日都唔会系嗰啲特登预早啲去食早餐或者预早啲去行街嘅人，我因为瞓觉真系好紧要对我嚟讲，即系冇嘢紧要得过瞓觉，咁所以我就算我可能是預早了起身去執行李，怕自己執漏啦。咁但是我都成日都會有少少拖延症咧，即係執下呢，哎呀，不如再帶埋呢個，再帶埋呢個，最後都係可能係，哎，真係要出門口嘅時間，我先會出門口咯。咁如果真係早咗嘅話，我先會睇下我會唔會去買啲嘢食咁樣咯。但係就一定唔會係一早 planning。所以如果係我會揀瞓覺瞓到啱啱好。去機場，然後就 check in 入閘相機。如果是早機的話，我一早執好曬行李的話咧，咁我都係會早瞓嘅。即係我知道之後嗰日咧，朝頭早有嘢做咧，我就通常咧都會早瞓嘅。但係我本身其實係夜貓嚟嘅，即係我都真係會搞到好夜先瞓覺嘅人嚟嘅。咁但係通常如果咁樣都係因為之後嗰日冇乜嘢做。我知道我可以瞓晏啲，或者冇压力要早起，先会更加放肆去夜瞓咯。我真系试过最赶嘅一次就系 miss 咗个 flight 咯，系唯一一次同埋第一次咯。咁我嗰阵系喺日本飞翻香港，咁我嗰日好似系。我唔記得係未執好行李啊，然後再加埋好似等 shuttle 又等唔到定點樣啦、啊，跟住最尾係搭的士。咁睇日本搭的士係勁貴嘅，我記得係用曬所有嘅 yen 去搭嗰程的士咯。跟住最尾仲要知道 miss 咗班 flight 啦，嗰日又冇另一班機咯喎，即係如果再要飛去香港就要等後一日咁樣啦。咁我就又要揾地方 book 酒店啊，剩啊咁样，跟住就要揾办法啊，点样揿钱啊，剩，因为已经用晒啲钱咁滞，咁系咯。但系最后留多一日咧，其实都有意外收获，即系喺嗰个机场附近咧，嗰个地方又系一个好好有特色同埋好靓嘅地方咯。咁又变相好似多咗一日去睇唔同嘅风景啊，又系食下呢食下路咁样，咁所以最后都系开心嘅。所以意外錯有錯著。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好，今日波勝嘅分數， 歷史新高，四條， 八條，六條入面啱四條， 四條啊， 歷史新高啊，果然啊，配合翻阿 Wing 嘅高度啊， 但究竟係我歷史新高高啲？ 但佢要求高啲咧， 我覺得佢要三至四條嘅，我覺得佢應該唔使到五至六嘅，佢嗰啲中庸之道過咗三條得噶啦。 開心好嗎？ 我覺得今日應該會聽到獎勵聲帶， 聽下。 我覺得六條問題入邊答啱到三題都算合格啦。 好嘢！ 啱啱好一半，最好就四題，但三題我都覺得 OK 嘅。 因应阿一的要求，所以我决定加多一句，就是其实整个旅程我只是吃和睡就已经很足够了，其他东西都不是很重要。 吃和睡就够了。 嘻嘻，你这么了解我的，我们快点一起去旅行吧，我很期待呀。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看不到港人的言论或者集会自由有改变，强调是疫情令到市民自由无可避免受到限制，疫情过后当然可以继续举办和平合法游行集会。他又说担心如果香港一直未能够与国际恢复往来，会影响国际大都会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已经尽了很大努力，期望下届政府上任之后能够快马加鞭处理。林郑月娥又透露，卸任特首之后会继续在香港生活，已经租了地方，没有计划置业。康文署将会在7月1号特区成立25周年当日，让市民以个人身份免费使用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免费开放给市民使用的室内康乐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网球场、篮球场、投球场、排球场、壁球场、乒乓球台、美式桌球台、英式桌球台、运动攀登场、草地滚球场、高尔夫球设施、健身室、活动室、舞蹈室和单车赛道。户外康乐设施就包括网球场、网球练习场、草地滚球场、棒球练习场、运动攀登场、射箭场、城网阵和高尔夫球设施，大部分公众泳池和水上活动中心艇席。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5号上午7点起在各区康体通柜台和网上预订系统以先到先得方式预订7月1号未被团体预订的康乐设施。公众游泳池设施就无需预约，市民只需要在当日在泳池入口排队轮候，额满即止。政府建议针对繁忙时间交通挤塞，在过海隧道实施挤塞征费。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網誌表示，初步構思是按整體過海交通情況，將平日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收費時段，包括繁忙時段、一般時段以及非繁忙時段。一般時段將會收取一般收費，早上或者傍晚繁忙時段就需要在一般收費之上附加擠塞徵費，從而壓抑和分散繁忙時段超額的交通需求，改善過海隧道交通情況和減少相應行車時間。政府將會在下個星期五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向議員簡介擠塞徵費原則，並且展開第一階段諮詢，計劃今年之內就具體方案徵詢各界意見，若果得到社會共識，會就調整過海隧道的收費方案透過修訂法例落實。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批評，美國推出印太戰略的意圖是維護霸權體系，形容是逆歷史潮流移動，違背地區國家普遍意願，一定失敗。張振中對傳媒說，印太戰略是製造分裂的戰略，美國在亞太地區搞小圈子，拉一派打一派，試圖將亞太地區帶入地緣博弈、陣營對抗的陷阱，嚴重衝擊本地區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嚴重損害地區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印太戰略亦都是煽動對抗以及破壞和平的戰略，他強調絕對不允許美國搞亂亞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今晚驟雨減少，吹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仍然有驟雨，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下周中期天氣不穩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阁而家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泽安村。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阁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去泽安村。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近住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南田入口就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培正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而家排到去怡安阁。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海滨道公园。另外，受到天雨关系，来往黄石码头至到塔门，同埋来往黄石码头、湾仔、赤径的街道航线暂停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梁荣忠，每日朝早六点，我都会准备好每日工作的需要。你可能会话啦，使唔使咁早准备啊？如果唔准备好，点会听得到四个钟头嘅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无论你准备做乜嘢，都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梁荣忠，仲有 Kitty、阿 O、Barbie、小白，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叶柏强医生。 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着远望， 到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风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波成啊，咪后问我可唔可以 send 阿 wing 嗰个 声 奖励声带俾佢， 佢珍藏， 几好听嗬、 啊！大家唔使多谢我，为大家谋呢个福利。一刻让我真系佢男朋友听到， 咁真系好好 爹啊！嗰下 系啊。 哦， 果然系嗰啲咩亲善小姐嗰啲系嘛？ 系啊， 佢会有呢个，但系唔同啲嘅真系，啊，真系亲善啲嘅。 这些机会不是属于我的。 应该重温 cap 翻佢。 系啊，不过我都系为佢男朋友谋福利嘅。 系咩啊？ 我特登问嗰条嘅，究竟如果佢主题乐园求婚好唔好？ 识咗啊， 识咗啊， 男朋友 吓，唔使多谢我嘅。 系啊， 啊，得闲俾我同你女朋友倾偈得啦。好啦，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一样嘢。咁话说呢，早两三个星期呢，有个四眼仔就话大家可以去一啲影片平台啊、互联网嗰度呢，就睇下一啲投资嘅 channel， 学下一啲投资理财嘅嘢。咁当然好似我呢啲人啊，钱银于我于浮云，问题係浮云于我于命根一样咁重要啊。咁所以呢，我都开始睇啦。咁啊，喺我嘅立场呢，最紧张嘅咁啊，当然就係住屋嗰方面啦。即係听讲下个礼拜啊，好似又要搞猪啦，唉，都唔知中唔中。 咁但係都開始睇定先嘅，即係例如嗰啲咩按揭啊，即係究竟可以借幾多啊，有離印啊，跟住我啲 friend 又話唔知咩按揭户口有啲 cash flow 啊，然後又有啲好複雜嘅嘢啊，壓力測試啊，好多呢啲嘢。其實呢啲嘢咧，冇人一出世係識嘅，但係當你要面對嘅時候，你就要逼住自己去成長、去學習。咁與其啊，去到最尾臨急抱佛腳。咁啊，倒不如一早冇嘢做嘅时候就喺度睇啦。哦，即系究竟原来压力测试系咁解，印花税、首次置业系咁解，咁不如早啲睇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一样嘢，早啲学习一啲同投资理财有关嘅简单基本知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今日讲嘅嗰样嘢咧，同早两三个星期波盛话喺嗰啲即系影片平台学嘅嘢咧，其实两样嘢嚟嘅。因为嗰个系一种你学嗰策略啦，即系例如哦，几时系买外汇系最好嘅？咁呢啲系一啲叫做理论或者一啲真系叫做 技术上 嘅嘢。但今次讲嗰啲咧，系纯基本知识啊， 概念， 即系简直啊，好似。二台话你知咁样咁简单要学识嘅嘢，即系印花税系咩啊？离印系咩啊？即系因为嗱，我嗱 to be honest 啊，小弟啊，由细到大去到而家都系黐屋企住，你真系好多嘢你都真系唔会叫做理解到或者成嘅啊。开始有啲 friend 啦，出嚟做嘢或者自己可能同几个兄弟做生意，咁啊租咗个单位，咁你就要去搞啲唔知咩离印啊，或者要交税啊，然后究竟哦税务，即系你个税务就系你租楼有冇豁免啊，有好多呢啲嘢，你就真系要去搞，咁你先发现，哇、哦，你真系要学识呢啲嘢咯。 系，因为呢个概念咧，虽然唔系喺租楼，因为身边朋友嗰时未啦，我最早认知咧就系车方面啦，即系好似楼一样噶，你去拣嘅时候，佢有一个可能价钱， 系， 咁但系所有人都话嗰个只系表面第一浸个价钱，佢背后好多车就咩牌。 似你买扭蛋嘅，扭蛋12蚊就 系 12蚊， 系咁样写咁写噶啦嘛。但系买架车就话又排费啦、油费啦，又要 check 车啦，全部好多一啲额外嘅钱， 仲唔知交税噶嘛？ 系啦，咁就系同其实楼个概念一样咯。你又 系啊？你买楼你有咩律师费啊、离印啊？即系究竟你系首次置业啊，定系你用公司名去买楼啊？定系点样？其实真系好多呢啲嘢，即系因为咧小弟咧，即系又加入嗰啲叫咩 睇楼 group 啊， 睇楼 group， 其实呢个睇楼 group 由我中学唔系大学嘅时候已经加入到而家噶啦，系啊，喺 Facebook 嗰啲睇楼 group 啊， 我估唔你大学开始睇咯， 嗰啲睇楼 group 系例如哦自己物业自己放咁样，咁佢有啲面佣啊，或者冇咗中介就纯粹即系或者有人可以喺上网度问哦小弟咧就 budget 系12000蚊，咁就想租九龙东一带嘅一日一房单位，有冇人有推介咁样，即系有呢啲求盘，亦都有啲人就话哦我而家手上有咁嘅盘想放。租咁大家可面可以咁有租盘有卖盘有剩嘅，亦都有啲系住宅又有写字楼、工厦或者车位都有，都喺嗰个 group 入边嘅。咁当然入边有啲即叫咩啊？唔同嘅生態啊，千奇百趣嘅你會睇到啦。咁但係即係因為我睇呢啲 group 嘅時候，其實學到好多嘢。即係首先我學到一啲就係基本嘅叫做。 即係做啲按揭先啦，嗰時最基本係咪呢啲？ 按揭咧就另外一部嘢嚟，你因為學嗰個咧，首先要學識咧。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有啲可能，例如個租客佢可能即係去到租嘅時候發現，哦，個冷氣機壞咗，咁究竟係業主包啊，定係嗰個租客去處理咧？或者水電煤 WiFi 管理費？嗰啲係點計咧？即係呢啲你 suppose 喺嗰個 contract 上面 要 你要識噶嘛？咁但係好似我咁樣，我30歲都仲係黐屋企人住。冇租過樓嘅喎，咁我唔會知呢啲嘢。咁你 contract 唔會知，你好容易出到去就真係俾人叫做呃咗啦。咁亦都有啲 case， 我喺嗰個 group 見到，例如有啲可能情侶出嚟租樓，20-30歲出嚟租樓，第一次租嘅，咁先發現租完咗，可能睇完樓發現哦，佢嗰個叫做唔知咩抽氣線定唔知邊度有壞，而嗰個壞係會影響到你住嘅。咁究竟你嘅維修係會扣翻嗰個叫做你俾嘅 deposit 啦，即係嗰個叫做按金， 按金 扣唔扣啊？定係我要業主去包？哦，呢、這個時候原來有人話哦，如果你係呼一啲叫做地產經紀去處理嘅話，有唔同處理方法。咁所以就喺入面睇呢啲唔同嘅古仔。 其實是學到好多嘢咯。 哦，啊係啊，因為你啱啱講到嗰、個叫做地產經紀咁樣啦。 嗯， 我最近有個朋友出嚟租都係，即係可能屋企即係之前唔知落大雨咁樣，跟住就有啲滲水定係點，即係佢都糾結。其實我應該係自己聯絡業主啊，定話係揾個地產經紀去處理咧？即係呢啲又係個學問嚟噶嘛？因為你有時如果你成日聯絡個業主，可能你會煩到佢。即係點解佢有個地產經紀就要幫佢去處理呢啲嘢噶嘛？即係好似話個業主又唔係香港咁樣，即係呢啲又係你啱啱講嗰種咯。即係你點樣去應對呢樣已經 係 啦。 係啦，咁所以租樓已經是一個學問啦，係咪先？即係咁，然後你第二個你就係喺個 group 入邊咧，有啲人就教你點樣叫做驗樓。咁當然有啲即係有啲專業人士係專門做呢樣嘢，但係我哋自己 suppose 都應該要學識嘅一啲基本知識啦。即係例如你入到去，你要可能佢話哦，你要影低個冷氣機， 嗯， 哦，確定係呢個型號，你要試下開落個冷氣機，睇下開唔開得著。哦，又或者你去嘅時候撳下個抽氣扇，撳下啲燈掣，所有掣，即係等於你買背囊啊！你都要 check 下啲拉 链啊， 啱唔啱啦？所以佢话睇楼咧，即系租盘嘅话就呢啲嘢啦。好啦，去到睇买盘嘅时候咧，咁佢又有好多嘢，即系例如系西南面啦、低层、高层、向海唔向海、远景、亭景、市景定系楼景，即系好多呢啲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咧。喺个 group 咧都有人教嘅。咁当然喺个 group 你仲可以睇到好多嘢，就系、是、究竟佢呢个单位喺呢个价钱或者呢个地段喺呢个价钱合唔合理咯。因为好多网民会俾唔同嘅意见噶嘛， 我即系会留言。 系啦，即系例如我见到啲千奇百趣嘅就系、是，明明你呢个单位系摊出嚟嘅， 嗯， 你竟然开12000， 嗯， 得100尺，即系有真系会有，你唔好以为冇，真系有人咁样开。咁当然佢有下边有好多嘅觉得自己个盘好好，即系例如我新装修嘅，我近地铁站嘅，或者个地段直情喺金钟中环嘅。咁但下边都会有人留言，哦，我其实喺同样地段喺又会有个咁嘅 offer 俾到你。咁你就可以睇到嗰个叫做唔可以话楼市走势啦，但你起码大概知道个价钱喺呢个地段系去到边个位咯。 嗯、 因为有啲人就话咧，例如可能我哋有时自己而家哦，假设我想买楼，我都会去一啲 apps 嗰度睇，哦，即系嗰啲咩波盛地产咁样咁啊睇啦。咁但系佢哋话咧，好多呢啲都系有假盘嘅。 假盘系假在咩噶？ 假盘嗱，我听翻嚟啊，都市传说啦，咁啊唔知真定假吓。假盘咧，佢唔系话嗰个叫做个盘系假，而系佢标嘅价钱系假。佢等你联络咗佢之后咧，再话俾你知业主已经加咗价啦。 哦，但系佢就引咗你联络佢第一步。 系啦，即系例如可能有啲地产经纪，佢会将你个盘，即系波盛手上面有个单位，哦，佢丽港城想放啦，佢就800万嘅，但系同期嗰啲都850，咁我咪觉得哇， 正啊， 正啊，即刻揾嗰个经纪周摄，咁啊周摄就话，哦，系啊，嗰个咧，不过一个月前嘅价嚟噶啦，因为咧呢排楼市啊好咗好多啊，阿邱生都话想加翻些少。就884咁样啦，咁就即刻加俾你嘅。咁亦都有啲即系无论租买都会有呢啲情况咁样。咁所以佢话即系你与其睇呢啲嘅叫做 即系 app 嘅话，你真系有时可能你要落到地产铺入边问佢先至会有一啲真嘅盘源咯。所以你点解睇一啲即系呢个嘅都市传说咧？其实你可以喺其他地方引证到出嚟噶，例如你喺一啲嘅呢啲嘅房地产嘅 apps 咧，佢有啲广告打嘅招流或者打嘅口号就係话真盘源啊嘛， 系 即真係有呢个盘嘅源，佢先至会 sell 出嚟，咁呢个变成一个嘅叫做卖点噶啦已经，咁所以其实真係有呢啲嘅故事，咁你就喺呢个 group 入面就睇到咁样咯。 因为以前咧屋企有即相熟嘅叫地产经纪，咁即佢相熟啲，即识咗好多年，咁你就即唔系我系即我阿爸阿妈嗰啲。咁你聽佢哋啲對話，你就會知道就係有一啲嘢咧，你係喺佢哋口中聽咧，係同你枕網上睇一個賣家嘅文字或者相，真係差啲。 咁你一定唔係喺嗰啲咩好轉嘅拍賣，你始終係買樓啊嘛，你唔係買個 figure， 都唔同啦。 係啊，因為有啲你會喺譬如租盤都係，你咪啲 app 其實已經佢因為冇咗個中間人，所以令到價錢平啲，唔使抽傭。咁有啲人會有咁樣 approach 噶嘛。咁但係即係地產經紀嘅存在，佢就會真係可以有啲分析話到俾你聽。即係頭先你講嗰啲，以前可能未必有 app 睇到定，佢話俾你聽，喂，嗱呢盤咧，嗱坦白，好中意佢嗰啲，嗱坦白講呢個價錢咧。我咧就覺得點啦， 都幾難做到噶啦，其實阿邱生 係啦，又或者呢個價錢咧，老實講， 其實都好盡力噶啦， 係 咁啊，谂下啦， 你谂下啦，因为都好抢手嘅。我另外有几个 friend 都问紧，咁啊呢边其实个市咧嚟紧咧就会通翻关噶啦，咁啊会开始有啲资金流入。咁其实我哋都大部分都系向好嘅，咁啊早买早享受咯。其实你平都系平多几万蚊，但系冇一搏咯，即系。个人意见咯，都系当你 friend 先咁讲咯。 呢一句当你 friend 先咁讲呢句真系， 所以有好多学问嘅，但即系当然呢啲系一啲叫软知识嘅嘢，但系有啲实际知识嘅嘢咧，例如我最近有个亲戚都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嘅，即系例如签订合约之前一定有足够嘅首期付款现金喺手，订金咧一定要交俾律师行处理。签睇楼纸咧，一定要还价，即系代理唔知点样啊，咁啊，同埋买之前又要做压力测试，即系啲步骤嘅嘢咧，其实我哋系唔会知嘅。即系当然有啲人觉得，喂，咁我个经纪我冇必要俾佢抽嗰个佣啊，咁但系调翻转佢就会帮你处理啲嘢，话俾你知点做点做。咁但系当然你其实你自己都要学识噶嘛，即系你唔好话个卖家系坏人，亦都有权有啲害群之马，就系、是、个经纪系害群之马，亦都有呢啲故事出现咗嚟。所以你自己唔好就系一味靠晒人，你都要学识呢啲基本。好啦，去到你话哦，嗰啲咩压力测试啊、按揭啊，其实上网一揿咧， 就已经揾到 了，就咩都揿晒出嚟。你只要喺嗰啲咩搜寻引擎嗰度打按揭计算机，然后打个楼盘680万，你手上有首期有几多少？哦，你首期有200万，咁你咪计咯。哦，可以做到 15% 嘅，咁即系你要借 85%， 咁即系 total 借几多钱？假设个年利率系几多少？然后你又 tick 啦，逐个格仔 tick。哦，你预还30年啦，还25年啦，定系28年？你喺度 tick。好啦 ，tick 完之后佢就帮你计啦。哦，连埋律师费，连埋印花，连埋佣金咧，咁啊咧大概你嘅预嘅第一笔钱咧就已经系212万啦。好啦，咁你每个月还款咧就系16000蚊咁样，即系计好晒俾你噶啦。所以呢啲嘢咧，你唔系真系去揿过，或者你唔系去学过，或者你唔系真系特登 search 过。其实你唔会无啦啦 search 嘅，你真系去到有需要嘅时候，你 search 嘅时候，你先发现，哇，原来要使咁多钱噶。 系啊，因为就系、是。可能你又谂住买楼嘅人，你其实咁样 search 就得啦。小弟啊，就算买唔到楼，但系有时屋企人问开有冇谂住买，我都试过做一两年咧。 哈哈， 啊呢排 你做一两年都有同我一齐抽居屋噶， 都有抽噶嘛。嗰期 不过你早过我放弃啫嘛， 搞唔掂啦，算啦。我觉得自己条命系唔会中啊。跟住嗰时觉得啊，自己积蓄好似有翻少少喺度啦，不如试下用个计算机计下自己能唔能够可以咧？就 系 因为 系或者你可以计埋个压力测试噶嘛， 系啦， 即系你打你嘅人工入去，究竟你可以借到几多钱？呢啲都系全部可以上网计噶嘛。 咁我哋可能叫即系自雇人士咁样，我哋就难度高啲啦。但我都会计，究竟每一个月啲人讲话供20000蚊，哦，咁我咪即系悭啲使可能都得咧。跟住。譬如我当400万啊，嗰时仲唔知咪四百细啲啦，我乱笠呢个价钱500万，咁你系咁样心算啊，可以咩按揭几多啊？70%啊，定系80%咁啦？ 有好多唔同说法啦。 说法啦，我当我攞到最近80%，咦，80%好似都 OK 喎，都可能有机会喎，咁啊攞去啲计算机计啦，跟住再 望望月供。 然后再加埋嗰啲咩费用 ，sorry， 原来我俾唔起，即系嗰条数嗰个只系表面第一步就系一头先一路讲嗰样嘢咯，佢唔系全部，跟住就谂下，你又要唔知道如果你嗰啲盘系旧，你又谂装修要钱咧，嗰啲、 啊、 已经系后话啦。 嗱，呢个就系我哋今日讲嘅嗰样嘢，即系你学识嘅系一个基本嘅知识啊，嗰、那个叫做咩叫按揭啊，咩叫印花税啊，因为如果你去到阿 O 嗰个层次咧，佢就唔系学呢啲嘢噶啦，佢就系学你呢一层楼。在这个地区究竟这个坐向保不保值、究竟它大型屋苑大维修即可能会不知道几年的强检或者外墙维修了未你要计这些东西。 楼龄、啊。 好了计完个楼龄之后呢然后你就计什么你要计、哦、假设你10年后或者20年后你的人生规划你是要楼换楼的。究竟当你过了15年之后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即假设我真的买了丽港城丽港城15年之后个价钱系会升定系跌咧？有冇嗰个15年后仲有冇嗰个 market 咧？嗰就系佢喺一个投资 O to O 入边要计嘅嘢啦。因为佢哋从来觉得唔系买楼系投资楼，因为嗰个唔系一个买卖，系一个投资。你应该系令到嗰件事升值啊，而唔系你买咗个砖头翻嚟就算嘅。 keep 住佢会睇，佢哋睇埋地区发展蓝图，10年后呢一区会唔 即系明日大屿咁样 ？Yes， 大湾区系咪先？成件事就唔同玩法噶啦。所以，但系我话嗱，冷静啲先。 呢啲唔系我哋， 唔系未到我哋啫。 唔系今日要讲， 唔系我哋，未到我哋。我哋有呢个目标，因为我都深信自己会发达。 我都总有一日会睇呢啲嘢。 我觉得自己 但只不过麻烦麻烦，你喺谂到咁遥远之前，你谂翻清楚先，按揭是什么？ 压力测试你过唔过到？ 压力测试过唔过到？ 你有冇压力？ 系啦，银行股价嗱，银行股价即系例如你睇嗰啲放盘都会银行股几多？咁究竟系股高好啲啊，定系股低好啲咧？ 呢、這个真系唔识啦。 系啦，跟住咩测量师行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啊。咁然后呢啲基本知识之后咧，就去到拣楼嘅基本知识咯，即系楼宇究竟你点样同人 check 楼啊，交收嘅时候啊，使唔使影相作证啊？check 背囊拉下拉链啊，咁同埋有啲人又话嗰啲软知识嘢啫，例如如果你要买嗰边，即系假设我要买丽港城嘅，咁你都要去丽港城附近行两三个圈，嗰排得闲放假礼拜六日，即系我哋阿爸阿妈有呢铺人噶嘛 ，feel 下个区， 去 feel 下个区嘅，即系会唔会有啲坏分子喺嗰度，或者附近有啲咩食，超级市场近唔近，行去地铁站要行几耐，唔系就咁上个 apps 嗰度揿嘅， 嗱 呢啲基本知识。我哋学识咗先，今日教你嘅第一步，今日你冇，将来你一定会有，好嘛？俾啲信心， 希望大家都上到， 希望大家都上到楼。今日祝福你哋，同我哋跟住落嚟要播嘅歌一样，前，大家向前看。 曾同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迎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相信。